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 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两次 Ironman 大铁，三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大家好，欢迎收听超体加速日记，我是宋阳啊。新的一期超体加速日记我们又见面了啊，很高兴我们一起带着佳明手表监测自己身体的各项指标，不仅是锻炼身体提高我们的运动表现，同时还可以监控我们的身体健康程度啊。这不是奥运会吗，一边看着奥运一边运动，真是特别的精彩刺激。尤其是看到这个苏炳添以这个叫做半决赛成绩第一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也就是说黄皮肤的亚洲人从来没有以半决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跑道上。决赛上苏炳添的发挥也是不错的，跑到了10秒以内啊，9秒98这样的一个成绩，非常不错。一边看比赛一边我也想赶紧冲出去去运动哈。其实上一次超体加速日记提出了一个小问题哈，叫做脉搏血氧饱和度究竟是什么？其实用一款佳明手表可以测出我们的脉搏血氧饱和度，怎么测的？其实就是用它的这个光电，照射我们的皮肤，而且来测量吸收了多少光线，反而推算出我们的叫做末梢血管当中的血氧饱和度。那这个血氧饱和度有什么作用啊？我看一下，我现在佳明手表监测到的血氧饱和度是95%。一般理想情况之下呢，90%到100%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如果低于90%，就属于你的血氧偏低了，血液里边的氧气含量就偏低了。所以一般呢，到了高海拔地区，这个血氧呢就会下降。一般从高海拔到了我们的这个平原地区，血氧就会上升。血液当中的氧气含量越高，其实越有利于我们的运动表现以及身体健康。所以有人说，哎呀，我这血氧含量低80%多，呼吸困难，浑身无力啊，觉得没有劲儿，确实氧气在血液当中太少了。那一种情况呢，可能是我们的肺功能出现了问题，没法把更多的氧气输送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要不然呢，有可能您到这个高海拔的地区无法适应高海拔。所以一款佳明手表，哎，佩戴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监测我们身体各项数据，有利于我们监控自己的身体。那么说到这次超体加速日记的训练，我觉得我的血氧饱和度再高，哪怕到了100%。也无法去对抗一早上那种强烈的阳光照射以及高温的天气。 阳光明媚，南二环来一圈，我跟这个南二环的发起人张宇这会儿正好跑到一起，大家都跑散了。 没有，都在前面呢，特别近。 太热了。哎，这个南二环是张宇应该在去年疫情期间组织大家开始跑步的。这个大概一圈给我们介绍是怎么一个南二环，一听二环那不挺长的，南二环是怎么一个路线？ 南二环我们起点跟终点都是崇文门那个地铁站，然后起点是往东跑，然后到那个就是那边要去转南二环，向东转南二环一圈，然后从那个就是从地铁的二号线再回来 啊。 对，然后这一条路呢后半程呢会比较好跑，就从长春街以后，长春街向东的方向会比较。 为什么呢？ 一是它有树荫，你看现在很热吧？ 对。 等到最后5K的时候，它很凉快。二呢，它有一点像柏林的那个赛道，路很平，而且是有一点缓下，而且每一公里都有红绿灯，你有可能会被迫停下来，就跟间歇一样。 啊，今天太热了， 一般这个张宇他们南二环就歇一次，我原来跑过几次， 那是冬天， 冬天是吧，就歇一次，跑到那个 跑到 前门那儿了， 不跑14K 的时候歇一下。 对，今天这刚10K 已经歇了四次了，有几个小伙伴已经开始扫那个共享单车了， 看自己个人状态，我今天太热了，别中暑，自己去选择以什么方式来完成这个。 南二环有几位小伙伴在纷纷在马拉松当中 PB， 有的第一次参加马拉松，刚才扫单车那小姑娘李维，第一次马拉松跑三四级吧？ 对，三四级， 跑三四级，小姑娘就是跑南二环跑出来的，所以确实这挺练的。我不能再说，我再说喘不上气了。 一路跑啊，一路路人就在问。专业队的吧，你们哪个队的呀？怎么不去奥运会啊？给我们拿我们打岔。喝水休息的时候啊，旁边看的这些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哎呀，这身体啊，这我年轻的时候也不能这样啊。这天气，这跑马拉松的这都是啊。其实经过我仔细的观察，每一位南二环的跑者呢，都在不停的看自己的手表啊，而且统一的都是佳明啊，也有意思了，赶上全都是佳明。每个人的速度不太一样，前前后后其实都在监控着自己的心率，当自己的心率一高的时候，就会选择降速或者休息，其实也是非常科学的一群跑者。关于心率，其实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如何使用佳明手表来监控我们的心率，什么心率是一个合适的心率，那在这儿呢咱们不多说。相比于之前我跑过的南二环，这次训练的南二环过程当中完赛率比较低，很多小伙伴都扫了共享单车最后骑完的几公里，我算是完整的跑了下来23公里不到。通过录制超体加速日记，又让我多了一次体验和体会的过程。 跑完了22公里，这个天能坚持下来我觉得已经可以了。其实这个体育运动，尤其是长距离耐力运动，太考验你的意志品质，时时刻刻都想放弃。比如说这还不是比赛，这只是平时一次训练，可以随时停，打车也好，扫这个共享单车也好。想想在这个东京的奥运健儿，在赛场上开始那一刻，你就必须要坚持到底，哪怕就是流血流泪流汗，一路拼到底，永不放弃。所以如果你不参与这种耐力型运动，尤其没有做过长距离耐力型运动的话，可能你很难切身的去感受和体会运动员的辛苦。哎，其实我也挺辛苦的，休息休息。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今天的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宋阳跟论论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奥运项目的那些事儿哈。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项目呢，是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一个传统的优势项目，而且确实在这届比赛当中哈，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发挥哈，收获了多枚的金牌和奖牌哈，这就是举重。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举重这项运动的话题哈。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一段录音哈，来了解一下现代举重运动哈，以及咱们中国举重发展的历史。 现代举重运动起源于18世纪，英国伦敦的马戏团常有举重表演， 19世纪初，英国开始成立举重俱乐部，最初杠铃的两端是金属球，而且重量不可以调整，比赛都以次数来决定胜负。随后意大利人路易斯将金属球掏空，通过往其中添加铁块或者是铅块来调整重量，从而改变了比赛规则。1910年，纽约保人卡斯柏将金属球改变成了重量不同并且可以拆卸的金属片，从而沿用至今。从1896年希腊雅典举行的首届奥运会起，男子举重就被列为了9个正式比赛的项目之一。2000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27届奥运会上，女子举重比赛被首次列入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而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侯智慧夺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49公斤级的金牌。7月25号，李发斌夺得了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1公斤级的金牌。当晚，战立军也夺得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7公斤级的金牌。 确实非常的辉煌啊！中国举重，其实近几届奥运会哈，自从我们重返这个奥林匹克大家庭之后哈，历届的奥运会当中，举重其实都是咱们主要的一个冲金点和夺金点。再有呢，举重这个历史项目其实它也是非常的悠久哈。在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举重这个项目就是其中之一了。但是其实近些年哈，咱们单说这个举重这项运动在全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在奥运会的发展哈，其实是遇到了一些小问题的哈，比如说在这个前几年哈，就国际奥委会专门拿出来讨论哈，说举重这项运动究竟在奥运会当中怎么改哈，当时有一种声音就是要不要把举重给这个从奥运会的这个项目当中给去掉啊。当然这种声音呢出现也是有几方面的原因哈。第一个，首先呢就是因为兴奋剂的问题哈，因为当时连续的几年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是出现了这种违禁药物的使用哈，以至于一些奥运冠军选手他们的金牌在几年之后哈，因为兴奋剂的问题又被剥夺哈，被取消，后面呢在递补。再有呢就是有一种声音说啊，就是举重这个运动这练的运动员哈，真的挺辛苦的哈，而且这样一个大重量对于这个我们普通人的身体来讲哈，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负担啊。这几项理由，所以，有一种声音哈，就是举重还适不适合继续以现在这样的方式存在于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哈，其实我们也就是今天我们可以主要来探讨一下， 说说举重。其实奥运会上的这个举重这个项目啊，其实前些年还挺好看的，我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挺喜欢看举重比赛。其实举重大家要会看，就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有没有意思，你一定要了解它。首先要了解这项运动怎么来的。大力士。其实在中国古代就有很多的这个大力士， 是 比如说项羽， 啊， 这是古代当中的这个大力士， 叫这个万人敌哈， 万人敌 千军。 然后其实在这个三国里边有很多我们说的这个大力士，典韦，典韦就是在玩三国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是大力士啊。其实，鲁智深，对吧？ 倒拔垂杨柳， 这都是我们传统这个古代历史故事或者说小说当中的人物。其实我们一直有着对于大力士这样的一种崇拜，尤其是他是一种男性的力量的一种象征。 是， 我觉得这个人如果他是大力士的话，好像你待在他的身边，或者说他跟你是一个队伍的话，你很有安全感。包括现在玩的那个电子游戏，像王者荣耀里面，他其实在角色的分配上，也会有大力士这样的角色在。所以其实这个大力士在不管是在体育以及文化，从古到今都不会消失的一种代表，那就是大力士。那在体育运动当中，你什么样的体育运动能够诠释大力士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论论你肯定看过，就是那个有一个叫做世界大力士比赛， 看过。 他那个比赛设置内容呢，就比较怎么说呢，就比较多样化，比较好玩。比如说扔水桶啊，那个水桶呢一个可能大概是30-40公斤，我可能说少了，是不是更沉？他要把石头扔下来，从前往后背扔，越过一个杆儿，对吧？你扔过去，然后呢，抬轮胎，那个轮胎也很沉， 轮胎啊， 抬轮胎，还有拉汽车、抬汽车、拉飞机，就他把 很多力量性的一些叫做哑铃，或者说这种铃片，它改用生活当中常见的物件来显示，大家看得更有意思， 就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那所以就是这个大力士比赛，我们刚刚说的大力士世界巡回赛，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站落地，我记得最早是在海南就落地了这个大力士的比赛。那再说回到奥运会的这个举重比赛，其实奥运会的举重比赛是比较古典的一种方式，呈现了大力士这样一个名词。 他不会让你搬轮胎，也不会让你拉飞机去 啊，对吧？你就是举哑铃， 是就是 举这个举哑铃，那不断往上加这片加片，然后呢，它分为抓举和挺举， 是 抓举和挺举，它技术动作完全不一样。 嗯， 那么怎么算这个人这个运动员他最后的排名呢？就是抓举的重量加上挺举的重量，然后你的总成绩， 对， 算出这么一个排名。那其实在奥运会的这个比赛也好看，好看在哪儿呢？其实在于运动员每一次给自己设定的重量上，他的出场顺序啊是按照从低到高， 对， 来出场的。那每个人呢，每个运动有三次的试举机会， 是， 不管是抓举和挺都有三次试举机会， 三次， 你成功举起的重量算为有效的重量，比如说你能举100公斤，假如说你能举100公斤，但实际上，你只举起了80，那只能算你80， 是， 你100没举起来，或者说你本来能够举起120重量，你为了冲击更高的一个名次，你要了121或122，你连续3把都没举了，你没成绩。 对， 所以运动员每一次的开把的这样一个这个叫做重量，它是一个斗志的过程。 对，对，它其实是有所谓的战术哈，战略安排在里边。哎， 而他会互相看到， 嗯， 比如说这个竞争对手他的这一轮要的重量是多少，他可以改。 对， 好玩就好玩在这个上面，就比如说我现在上来一开始。我跟王论论我俩都是竞争对手，对吧？那比如说我先看看，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开把成绩，比如我要了99公斤， 是， 王论论要了100公斤，我一看哟，他要100，那我不想先出场，我想后出场，我想看看王论论他能不能举起这个重量，于是我要到了102，我多要2公斤，因为王论论可能第二把他加到是102，我直接加到他下一个重量去， 是， 那我就先看你了，其实我一排我根本举不起来，我可能根本举不下102，那你一看哦是这样子，那你也加到了102或103，然后我改为100或101，最后我成功举起了100或101，但是你因为说我要的这个重量你加了，你没举起来，你没有成绩反而。 对， 所以他这个过程，你看他举重的过程是在于一个是斗志，一个是斗勇，他是真的体现了这个运动员的智慧，不仅是运动，还有教练组整个教练组的这个智慧，以及他平时的训练成绩，综合的一个表现，其实挺有意思的。 确实是哈，这个举重也是作为这个现代奥林匹克第一项就有的这个运动哈，到现在都是，那虽然刚刚讲都是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我们去呈现说奥林匹克精神啊，今年新增了一个就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所谓更快哈，就跟我们前几天哈，大家也都非常激动哈，看到咱们中国的这个百米飞人哈苏炳添创造了历史哈，这是很直观的，就是更快啊。像举重呢，它也很直观啊，更强啊，就是谁的力气更大，我就能举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重量哈。那确实是，它也是介于哈，他在奥林匹克所有的运动项目当中，他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呢，今年也是虽然说有很多的这个声音啊，对这项运动提出了一些质疑，又怎么样？但是呢，因为我们也说啊，那开玩笑叫这个叫创始成员之一啊，奥运会最开始的几个项目什么创始成员之一，这几个创始成员。怎么能出这个奥林匹克大家庭呢？哈，这样其实对于国家奥委会来讲，我觉得这方面的压力确实也有。虽然有这样不同的声音在，包括有禁药的很多的这样的负面的新闻在 啊， 但是举重呢，依然现在还是作为奥林匹克，其实也算一个大项。你看举重这个大项里边， 它分公斤级嘛， 对，它分公斤级，而且分男女，整个出现的这个金牌的数量还是非常的多的哈。所以呢，是我们看这个举重。 当然我觉得你就说到这儿，我们最后还可以我觉得再去跳转一下，像举重这样的运动呢，就是说哎，可能有一些人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做改变好哈、啊、是不是那个渠道。但同样有一些运动呢，他是特别想进奥运会，但是奥运会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可能觉得这样运动不适合进，比如说电竞 啊， 就是我觉得电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现象哈。 对， 因为我们看国际奥委会哈，近些年加的这些新加的奥运项目，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聊过，其实都是以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为这个一个主要的目标的哈。其实电竞如果说真要进来，那年轻人的这个注意力，我想肯定会就是经历新一轮的这个让奥运人观赛人群的这个增长哈。但是说电竞一直为什么没有进来，其实国家奥委会也想进啊，但是呢，因为电竞游戏，第一，它是因为有厂商的版权啊，这个版权跟奥运会的这个权益怎么来处理？第二呢，就是电竞所谓哈、啊，现在的很多的这都是这种击杀类的游戏啊，击杀类的游戏呢，它难免就会出现啊，比如说谁击杀了谁会冒血啊，有这种可能也不能算是很血腥的这种场面哈、啊，但是会有这种比如说杀戮啊这样的一个。这么一种形式在里面， 在这个奥委会的这个国际奥委会的这个内容里面，可能不太允许出现这样的东西。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电竞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奥运会这边呢也想让他进，电竞自己呢也想进啊，但是就迫于某一些的这个规章制度哈、啊，或者说这个约定俗成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哈、啊，现在也是一直没有达成一致啊。所以说， 所以一股一心啊，咱们就是说这个举重啊，新的就是电竞 是当然我们看这个，其实奥运会也在不断的发展哈、啊，未来近些年哈 啊不管是举重也好，电竞也好哈、啊，我相信可能也会越来越多的跟各种大型运动会发生这种变化跟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联系哈，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看看这些老运动哈如何在现在的这些新环境之下哈取得新的发展。好，那今天超级铁团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跟大家暂时聊到这儿哈，我们稍事休息，在之后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体育运动的那些事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位知名的武术运动员的故事哈。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是目前就职于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老师哈，同时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武术比赛刀棍全能项目的金牌获得者赵庆健赵老师哈。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再次欢迎赵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哦，大家好，广播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武术教研室的老师赵庆健，很高兴来到这里。 欢迎赵老师再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昨天节目当中呢，跟赵老师分享了一下从小开始习武哈、啊、和后面成长的一些经历，还是非常的传奇的，中间经过了很多的波折哈、啊、最后是来到了北京武术队哈、啊、 像这些知名的现在这些影视武打巨星啊，比如说像李连杰呀、吴京啊，其实都是出自于咱们北京武术队啊，也算是赵老师的同门的师兄啊。来到北京武术队之后呢，成绩哈、啊、一直在国内都是名列前茅，获得过很多比赛，包括全运会哈、啊、各个项目的这个冠军，然后一直来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哈、啊。获得了一个在奥运舞台上来展现自己、展现咱们中国武术的这样一个机会。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武术比赛呢，在这儿也可以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哈，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对这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武术比赛也是有印象的。2008年奥运会的武术比赛，它其实不是算正经的这个奥运项目的比赛，而是因为我们因为是在中国哈，在北京来举办，而像这个国际奥委会应该是特别申请哈，把武术它也不是作为表演项目，是吧？ 我们这个别因为按这个奥运会的一个规定当中，就是说在这个奥运会比就是举办赛事这个期间呢，是不允许有任何不属于奥运会项目比赛的这么项目可以在里面期间就是说举办比赛，所以说他给的这个就是说是特批的，因为只有这种情况下武术，而且是在这个而且我们也是住在奥运村，所有包括我们的奖牌也是都是一样的，但是只是就是说不入到金牌榜、 金牌榜里，对， 不是，但所有的待遇啊，所有的这个赛事的转播说都是一样的，因为所以说比较特殊这个比赛，所以我们当时的比赛就是北京2008年北京武术比赛， 北京奥运会 比赛，对，他你其实说所有规格啊，所有都是按照奥运会走的啊，唯独一样就是说了 就不入奖牌榜， 不是金牌，对，其实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奥运会的这个一个项目，如果他入的话也是一样，赛事规格、赛事转播所有的，只是遗憾说这个也可能是。又我真的作为我来讲，又是一个特别幸运啊，真的参与，而且呢还是一个遗憾，就是说他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奥运会里面。但是呢，我们呢，你看赛事当中我也大概讲，但是现在叫青少年的这个奥运会，咱们的武术是一个正式比赛项目，应该是所有的这种大赛当中，武术只有没有进入这个真正的奥运会里面，其他的大赛全是 都有 正式比赛项目 了。所以站在奥运舞台上，这种感觉就更不一样了。所以您当时，是应该是被招入了国家队当中。 对， 国家队从各个的这个省队、 省 市队哈、啊、选人上来集中来。当时得到这个消息，就是说，哎，被国家队征召准备来备战奥运会的比赛，那大概是在哪年的事？ 是我看是2006年，就等于是2005年比赛完，2006年，2006年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其实那时候真的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我准备就打完世运会我就要退了， 准备退役了已经， 准备，是真的就没想着再去参加这个什么时候2008年，我想因为2008年比如说还有两三年，然后好像对我比较有远，因为我那时候年龄也比较大的，然后呢，就说这种，就想着，哎呀，赶快毕业啊，赶快那个退役啊，赶快找个工作，就踏踏实实走向那个这个人生就正常的这种生活轨迹一样。当时是这种想法，我真的后来我为什么又能接着还是真的能坚持到2008年，真的是我感谢特别，我身边这些老师，包括还有体育局的，就当时我们武馆中心的领导。因为我当时的状态说是一直是在领先当中，所以那个从技术上从这个心理的状态上啊都是很好，我当时知道我要退役不干的时候，真的亲自找到我，就是我们要吃着饭，然后聊，他说你不能犯傻，说在这个时候2008年就说马上就到了，他说这个2008年的赛事可真的是不像一般的赛事，他是一个就是说千年难逢的一个机会， 是， 因为我们在中国举办这个赛事，武术项目肯定要是舞台上要出现这个比赛的，不管它正式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这是展现在真的是世界上首次展现，就是说应该是最扩大影响力最大的一个舞台，他说你要把你的真的你的技术，你代表着中国，你而且竞技状态现在最好，你不能去放弃啊，就为做这个思想工作吧。当时我真的是包括 对老师说，身边朋友说，哎呀，要必须要坚持，就这么是坚持下来。 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千载难逢，真的是一个，因为为什么说，等站到那个舞台的时候，真的比赛完的时候，包括整个经历吧，说实在的，从2007年，从2006年，其实我们就国家队就开始 备战， 就开始备战了，就为了这个2008年，因为现在在国外，因为我们武术项目发展的很好，有典型的有好几个国家，他们的技术特别好，像俄罗斯，日本，那个特别东南亚，包括德国，就也意大利这些武术的技术啊，真的很好。他们每年都会经常来中国训练，甚至是聘请中国的知名教练去给他们执教。说中国当时也特别重视。从2006年，国家队开始集训，我们就那几年我就长期在国家队了。一样。压力很大， 就是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其实还是挺大的，并不是像我们大部分朋友想的一样，说武术那肯定是咱们中国人拿冠军，其实不是这样 的，不是 的，全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的。 对对，他特别是到后期这个，就是比赛这个规则上，包括更透明化，更那个更量化，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难度上，就是你稍微有点失误，你这个分数就基本上可能前六都不在了，他练你的心，真的是啊，你技术可能已经达到顶峰，但是呢。有些我们所谓的就是关键的这个难度动作难度体系，你一失误就会直接抛出在可能前六之外。所以说因为面临的这种竞争对手更多是什么，我们国内的各个省的都是精英。对于我来讲，当时我这国家队集训42个人，全是各个项目的精英。这竞争对手就是说就无形会有一种压力，在这个年龄上你还能不能一直在坚持这么一个最顶峰的这种状态，就一直到2008年的快赛前的3个月，我记得好像是3个月才确定一下这个名单。而且我代表，我又是北京籍的运动员，代表国家队，而且我当时还拿的是首金， 首金，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这个意义啊，对我个人来讲，我不说起来，真的对我个人来讲，真的是可能在一生当中，真的是无法超越的，无法超越的这么一个，一个这么一个时间段， 应该是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场比赛了， 最难忘的。 站在这个真正站在奥运舞台的时候，还会紧张吗？因为您说之前参加过很多的这种大型比赛哈，成绩也都非常好，但是站在奥运的舞台，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跟之前的比赛。 你要说不紧张那是假的，就说不是我个人的，就是太多的这种压力会那个就说可能是我自己给自己压力，第一代表第一个上场，就我代表这个中国武术代表团第一个上场，你能不能就说把这个第一次比赛能不能发挥好，或者就是我们那个竞技比赛你能不能发挥好，你能不能取得这个好成绩，是给后面真的是一个带动，这是一个对于我来讲一个很大压力。第二个压力呢是在就是说在家门口，就像2008奥运会在我们这个家门口比赛，太多的这种亲朋好友或者什么在关注着这个我的这个比赛，这压力更好的想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示一下。其实这种压力可能是真的在我比赛当中给予自己的更大压力，至于这个这个金牌我能不能拿到，我当时真没想，我就想我怎么样发挥好，我只要怎么在场上把这一套的动作去把它给发挥出来，当时这么一个想法。 越紧张越得集中注意力才可以。 哇，这个真的是，我其实在大赛当中，在全会当中我有一次比赛真的是就说把控不了自己了，就是我认为就是说很多其实是特别作为我们专业运动员，技术上已经就是通过每天的这个训练哈，几个小时训练，就是说累计每天每月是吧，每周，然后常年累计，我们的技术包括任何一些都已经完成很好了，应该说为什么会出现失误，其实我认为很多时候不是和技术有关系，和心理，就是说你能不能把控自己，就是做这个动作有时候会大脑一片空白了，那就真的紧张是把控不了， 就甚至下边动作该做哪个我都不记得了。 对，已经不记得了，就是说可能在我的总结上我就说是因为失控，已经就说我内在已经 把控不了我这个外在的身体的这种这种东西。 您曾经有过一次是吧？ 有过一次，是吧？那个经历，我但是就是说，因为那一次经历，我认为说人生的每一次经历会给你做很好的一个铺垫。 嗯， 因为就是因为当时我那个那种那一个失误，因为紧张，我后来总结完了之后，我能在大赛当中各种大赛，我能把控了自己，都是和那次有关系的。总结完，然后在以后比赛又该怎么样去把控自己，或怎么样去对待这个比赛，是一次我认为我自己的一种升华。所以在2008年我也算是一种超发挥的一种状态完成了这个比赛。 对，这次对自己的把控就非常好了。 对， 虽然很紧张， 对， 但是依然是牢牢着把控。 对，还能把控住自己。 当您知道自己获得冠军、获得金牌那一刻，当时是什么感受？现在还记得吗？ 这个是我认为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当时练完，那种紧张，就说，因为那个当时的赛场整个规格特别高，然后就是一切的，练完之后你不可以在，就是在赛场。你可以看其他运动，不可以了。你必须到后台。 必须去后台。 必须后台。你通过这个电视吧转播当时去看。就说在那里就没有离开过这个眼睛，就没离开过这个整个这个电视。 您是第一个比的？ 我不是，我当时是上场的时候我是第十几个吧，十七个还是第十八个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有四十几个人。 四十几个啊。 四十几个。就那紧张的人盯着，最后这个分数啊，当时分数已经算是，正常来说已经是差不多了。但是因为我们的分数其实前三名啊，那个分数拉很小的。因为他这个竞争真的太激烈。因为而且呢，当时参加有89个国家。就是来自这个，整个世界参与这个运动员，然后就说明我们这个项目至少得有一半的，说十几个人，在他们也是通过国家选拔，也是备战了这几年，说从各方面训练状态都是特别好。说等最后一轮上完，我拿到的时候啊，我真的那种就是说兴奋吧，应该是属于兴奋。更多是这种自豪。自豪。然后我想着幸运。当时站到那个台上，我记得真的 跟做梦一样。 为什么我甚至连这个颁奖的，就是当时颁奖的次序我都会有点忘了，因为的确当时太兴奋了，太激动了。因为本来是颁完奖啊，然后上台要颁奖的哈，我就那种着急的状态，我就拉着两边，我们赶快合张影，就真的当时有点太兴奋了。 奖牌还没发呢。 对，奖牌还没发呢。这就这真的当时就能当时我们现在看录像，当时颁奖的录像还说了，真的是那种状态是太兴奋了。他讲说能在这个最高的舞台上，真的这个国旗，因为我嘛，而且在这升起来的时候，那这个是没法用言语去表达这当时这种心情。 是，可能一生也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啊。 对， 非常的自豪啊， 非常 确实。您在回忆起之前哈，那些比如说您的老师啊，包括这个体育局的这个领导跟您说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站在那一刻，您可能就想，哎呀，幸亏当时坚持下来了。 真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想到这块，等真的下来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冷静下来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我下来正好因为当时因为他负责是整个可能是后勤啊好保障这一块，我真的我冷静下，第二天我特高兴拿着金牌我就去找他去了。就说自己 是 真的就一句话，我太感谢了。 这 个真的我说这一辈子这一生难忘。 您参加的这个项目叫刀术棍术全能比赛哈，所以我觉得就是借这个机会啊，也请赵老师能不能这个简单的普及一下，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一听武术哈，可能是一个大的概念，但是刀术棍术就比如说您获得奥运会金牌的这个项目哈，它的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武术项目，它肯定也有各自不同的对于身体素质的要求，包括技术要领哈，肯定都有所区别，您能不能大概来给我们也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对，这个我认为特别对，因为好多就像我身边有时候去参加社会活动也好，或者身边有时候教学的时候，对这一块可能真的对我们武术还 不太懂啊、 嗯， 很多真的可能在模模糊糊，有时候就说武术这个竞技比赛它是什么一个状态，应该我们在这个统称这个武术啊，我们有两个项目， 嗯， 下面分的是就武术套路， 嗯， 和武术散打， 嗯， 啊，我们这两个项目或者叫统称武术。散打这块我不说了，因为我那个不是我的专业，但我们就从套路上我来简单就是说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套路呢在我的认识当中呢，我把它给分为四大类。 嗯 啊，第一武术的这个影视武术， 嗯 啊，就类似现在李连杰老师像吴京那种， 嗯 就是我们出的他们是现在从事的这种叫影视武术， 嗯， 武打片啊，影视武术，然后呢，舞台武术， 嗯， 舞台武术呢，就像我们那个舞台剧， 嗯， 像《功夫熊猫》 嗯， 像那个春晚舞台上展现的这种、嗯、大型展现这个武术，像舞台武术，他们功能都不一样， 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说大众武术，嗯、这种大众武术就是说那是养生， 嗯， 啊， 太极拳， 太极拳对养生啊，这个对身体好的这种，啊，它是没有任何一个规，就是限制你 啊、 你只要感觉对身体好， 嗯 啊，你就可以去练，啊，也没有任何什么好不好看、好不好，不分这些，只要你感觉对身体有益，啊，你就可以去从事。然后再剩下就是我们的竞技武术， 啊， 这是四大块、 嗯。 竞技武术呢，就是说在一定的规则下，啊，去完成这个一些标准的动作， 嗯、 啊，比如说难度动作有多少分什么样，啊， 嗯、 就分完是这四大类。 嗯， 连我们这个竞技武术呢，就是说我们分，你看，刀术、棍术， 嗯， 它是一个全能， 哦， 但是因为规则也在改，现在就是我们长拳和刀术、棍术，其实现在是一个团体分， 哦、 就是说这三项你要完成好， 嗯， 你才能拿到这个就是最好成绩， 嗯， 我当时说还是长拳还是一个独立的， 嗯， 啊，刀术、棍术当时是就是说你要完成是一个小 算一个全能项目， 对，全能项目。嗯，然后呢，就是枪术和剑术 哦， 啊，就竞技武术出现的啊， 嗯、 就是枪术、剑术， 他们俩是一个， 他们俩是一个对、 哦、 小团体啊。现在应该还有南拳、南棍、 哦、 南刀， 嗯 啊，这是一个南派的， 嗯、 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个咱们这个武术当中，我们分南派和北派， 嗯， 南派呢就是以南拳， 嗯 啊为特点，啊，他那个。这个劲力啊，他们这个这种力量出来，这种勇猛的这个感觉是和长拳完全是两个风格。 嗯、 咱们长拳呢就是，大开大合， 嗯 啊，就是说踢打摔打，然后各种、翻腾啊、翻滚啊、腾空跳跃啊，就说这种动辄舒展，很漂亮、 嗯， 啊，说这两个可能和这个地方的这种文化那个不同，形成这种、拳派。 哦 啊，然后呢就是太极拳， 嗯， 我们竞技比赛就是长拳、南拳、太极拳， 嗯 啊，太极拳有太极剑，啊，就是主要的分为这三大类， 嗯 啊，就竞技比赛， 嗯， 你像咱们这个民间所谓传统的， 嗯、 那就多了，我前面也谈少林寺了，就是各种的十八般，不只是十八般兵器了、 嗯， 它是可能会有上百种兵器。 哦 啊、 嗯， 峨眉式，人家说几大门派、可能大家了解的应该是从武侠小说、 哎、 或者从这影视上来了解、 嗯、 什么这个峨眉式 峨眉 啊、这些在生活当中在这个就是很少见的应该算是 嗯、 啊、还有什么啊斧子 嗯 啊双斧 嗯 所谓又聊聊梁山那个 李逵 啊李逵对双斧啊再有一些还有一些长矛、 哦、 啊他就对特别多但是呢他们的像长兵器你看像在我们比赛中长兵器说是什么棍术枪术然后像这个长矛 嗯 啊像这个其实比赛它只要是一单根的叫长、 嗯、 长兵器 哦 啊有双刀啊双剑、 嗯、 啊双匕首、 嗯、 啊就是两个手拿的是不是双器械 嗯 啊也是但是风格呢就说也都不一样因为根据这个当时这个比如说双匕首它就近身练了一个东西 嗯 因为它太短啊它的功能可能更小动作比较多一些 更灵活一些 啊更灵活一些、嗯、对像双刀一般它比较快速、 嗯、 勇猛啊它的风格就是快速勇猛有力就是上山虎下山那个什么就这种展现着这个身体素质要很好的 嗯 嗯，这是一个刀术的一个展示，像那个剑术就不一样，我们就说枪剑， 嗯、 它的叫身法特别重要， 哦， 它的身法，然后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像游龙一样，我们叫剑像游龙，为什么、 嗯、 那种身法要特别好， 嗯， 包括枪，啊，它脚枪出来那些动作啊，就说，从这讲到这块，我也跟讲，就说有很多人会误解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练武术是不是会 影响身高。 嗯， 很多我身边很多家长会问到我这句话，其实不是。 嗯， 为什么说不是呢？因为是选材。 嗯， 就说我是练到位的，比如说我练出来，就说比如说我是出来的，这我是从这个、我比较适合这个项目， 嗯、 就刀棍这个项目，啊，它需要身高不能太大的。 嗯 啊，因为它快速有力啊，它首先要快，快的话你身高太高的话，它可能会影响速度。 对 啊，包括这个力量上。 嗯， 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枪剑就不一样，枪剑的身高就特别高， 就有需要重心高的，有需要重心低的。 对，因为他呢走的那个动作幅度大，然后像游轮一样，他必须要身高要站在一定的这个优势上。所以说呢，就从这一块我也经常解释，我说他不会影响身高的， 是根据项目来挑选的，而不是说因为练这个项目所以导致身高有问题。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一块也想就是给大家更想分享一下，因为真的好像身边还有说练武术又怕影响身高，这个我听了好多啊，听了好多。 是， 嗯， 哎呀，这个经过赵老师这个讲解哈，咱们以后看这种武术比赛的时候啊，就更知道怎么回事了。跟你刚刚给我们这个分享的已经非常细了，包括下面什么影视武术啊、舞台武术，像我们看的时候，哎，以后不管是看这个电影里哈、电视剧里这种表演这种武术，还是从舞台的这种武术，大家就能够有这么一个心理的区分了哈，知道武术原来是分这些的。 对， 但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咱们中华的武术就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哈，这个民间的门类特别特别的多哈，但 是 在竞技这个武术当中，我们能展现出来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比较适合这种竞技体育来比赛的哈。但是其实刨去这个竞技武术的部分，在民间我们这种武术的这种精华哈，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是的，是的，因为我认为说竞技武术它是一个引领方向。为什么？因为毕竟是天天干这个专业，包括研究这个专业，说他的这个方向是我认为他是走的是最前面。因为就像这个像最高这个比赛的一样，他的可能是像一个在顶尖 金字塔尖的 顶塔尖上，他的这个每次的比赛的规格，包括他的竞赛的方向发展，他会往下走的，是吧？每个省里面会学，每个省里面就会从那个市里面会学，就是举办比赛一样，他的方式啊，他的那个方向啊，他是这么一个在走。 只是单是在金字塔尖一个引领的作用， 对对，引领作用， 但不表示说我们中国武术只有这些。 对对，没错， 武术可以说博大精深哈。可以聊的问题还有很多啊，可以值得大家去探索、去研究、去学习的，同样也很多哈。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是哈，其实跟赵老师聊完之后呢，分享了您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而且通过您的分享，也使我们更了解咱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的瑰宝哈，武术项目。但是我们节目的时间呢，说着说着也马上就要到了。时间有限哈，其实可以跟赵老师聊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看看日后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就着也一些话题，我们还会看看有机会继续邀请赵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关于武术的这些有意思的故事。那今天节目呢，也非常感谢赵老师的做客还有分享哈，谢谢您， 特别谢谢有这次机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武术。谢谢王老师，谢谢。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女子四乘200米自由泳接力， 7月29号上午，东京水上运动中心，2020年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杨俊轩、汤慕涵、张雨霏和李冰洁组成中国队。 刚刚在女子200米蝶泳当中夺金的张雨霏，现在也是来到了接力的队伍当中，还要和自己的伙伴一起来在这场比赛里面再拼一枪。 中国队的实力曾强在世锦赛上，拿过2次冠军、1次亚军、4次季军，奥运会还没有拿过金牌。中国队在2004年、2008年2次拿到亚军。 中国队在昨天的预赛当中，第一棒上的是汤慕涵，今天的第一棒是杨俊轩。今天中国队的两边分别是挨着澳大利亚队和俄罗斯奥运队。杨俊轩也是为了集体的荣誉，